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我叫余淮，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于怀啊。 有的成熟动人。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有的恢宏大气，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有的扑朔迷离， 我还有个机会吧。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李雷。26世纪，在经历了人类文明的至暗时刻，经历了国家间为稀有资源不择手段、战乱频仍的300年后，人类的完美时代终于来临了。依靠基因优化和实时健康监控，大部分疾病被治愈，人类的寿命大幅延长。国家制度和私有制度被消灭，人们相信绝对的平等。一个所有人自出生起便过着集体生活，人人平等，人人幸福的大同社会正在眼前。而就在这个人类文明的巅峰时刻，在旧世界接受人体冷冻技术而陷入了漫长冬眠的人们被分批实施复苏术，作为复苏人开启新的人生。是平静地接受新的命运，还是在这未来的时空试图弥补旧日的遗憾？身处完美世界的复苏人能否享受这所谓的太平盛世呢？这七位来自旧世界的人们，从他们苏醒的那一刻起，他们的命运与决定已然与这个新的世界紧紧相连。被誉为中国版《美丽新世界》，理工科学霸作家永成的最新小说《复苏人》近日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当中，我们就来一起关注这部富于人文思考的科幻故事《复苏人》。同时也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来介绍一下两位嘉宾，一位呢就是作家永成，永成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是来自作家出版社的图书编辑汉瑞，汉瑞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上次呢请到二位啊，在节目当中是为大家介绍了这个永成老师的头等舱的贼这本书哈，而且呢我们也在大咖时间当中请到了永成呢，为大家介绍了您的这样的一个创作的经历和创作的体会。那在不久之前您出版了您的新书叫做复苏人，而且呢最有趣的是，让我意料不到的是，因为您之前一直在写这种商业犯罪、商业调查小说，我在看到这本书的名字的时候，我在想，这也是一个跟商业犯罪、商业调查相关的小说吗？结果发现，不是，是一本科幻小说。然后我就想，永成老师怎么想起来要写一个科幻小说了呢？还讲到了冷冻，讲到了未来啊，还是500年后的未来，是吧？挺有意思的。所以开始啊，还是想问问永成哈，就是您是一直在写商业调查犯罪小说的这样的一位作家，突然之间就来了一个大转型，就开始想创作起科幻题材的小说呢？ 这不是我第一次创作科幻小说，其实在很早以前，在好几年前就一直在写，只不过就是中短篇的会稍微多一点。如果了解我的这个读者朋友们也许会知道，就是我自己的一个教育背景，我以前其实是学工程的，对吧？我是学这个自动控制和机器人和人工智能这些专业的，而且也工作过几年，所以呢其实一直对这个科技方面的发展呢也是一直都在关注着。但科幻小说之所以写科幻小说，我觉得最主要的还不是为了就抒发自己这种对于未来科技的一个幻想，一个预期，我觉得更多的是因为我觉得科幻小说它给我一个更自由的空间来表达我自己对现在的态度和看法。再伟大的科幻作家他也不一定会真的去准确的预测到未来是什么样子的，对吧？那我觉得大家写这个未来其实都是为了写现在，都是为了反映出现在我们这个世界到底在发生什么，我们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是什么样的，世界观是什么样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样的，然后通过这个科幻小说对这个观察来表达自己的态度。就像就是主持人说的，我之前的时候写的很多的作品是有关于 当代都市商战的这一类的啊，那它其实是非常现实主义题材的，所以这些作品呢，当然也可以更直接的表达你对当前的世界发生的事情的看法。我觉得相对来说要更严肃，因为它非常的真实，它就是每天我们身边生活的事情。所以呢，在这个过程中呢，就你可以随便去创作的这种的那个自由度，其实是没有一个科幻小说那么大的。那你能够表述的就是你自己的这种态度和看法，其实也是有限的，也会受很多限制。但是如果要是写500年以后的事情，或者说我写从现在到500年以后这500年发生了什么，那我就可以很自由的按照我自己对当前的这个世界的观察去进行我的推演。我觉得这种创作的乐趣其实是更多的。 您这本小说其实主要是讲了对这对夫妇，他们将自己的身体冷冻起来，希望等到有朝一日能够解决这个妻子的身体的疾病的那一天，然后再解冻。您在书中其实也提到了当初创作这样一部小说的一些最初始的原因是还您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和来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肤色这样的同学讨论问题。这个事情您能跟大家说一下吗？就是当时是一个怎样的情况，那为什么当时的那样一个问题的讨论就对您有所触动？ 这样的一部作品，它的这个创作的种子可能真的是20年前埋下的了啊，是20多年前啊，在 Stanford 研究生院读研究生，读人工智能这个专业的时候，那个实验室的确有不少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同学嘛，而且基本上也都是很拔尖的同学了。他们现在这些人当中有的人就是在最好的大学当教授的，有在最前沿的实验室做科研的，当然也有不务正业的，像我这样的。20多年前的时候，人工智能这件事情 AI 这件事情没有现在这么热，它也是非常尖端的，也是非常受重视的，但它不是受普遍的大众的重视。那时候大家呢就对这个人工智能未来的发展前景其实是有过很多的探讨的，就主要就是人要不要交出自己的智慧的这么一个讨论啊，因为任何其他的技术都不代表说人要丧失你对智慧的这件事情的控制权，但是人工智能就有可能丧失嘛，就是说如果要是真的机器人变得比我们还聪明，那是不是人就丧失了这个管理权控制权了，所以呢有这种争论。当然在更长远的未来，这是一件有可能的事还是没可能的事儿？但是这个东西其实也没有得出一个大家都能够同意的一个结论 啊，谁也说服不了谁，大家都有各自的意见。 但这个话题很快又转移了，它转移的目标不是在讨论机器是不是真的未来会比人更聪明，讨论的是我们为什么要做科技，我们为什么要发展科技，就是人类把科技发展到未来去，更广泛的更广义的来说，这个科技将会给人类带来什么，到底是好的还是不好的结果。有的同学就会认为说人类就是被科技这件事情给会被绑架的，一定会的，说科技是什么，科技是宇宙中的一个巨大的力量，就好像我们说的神或者我们说的万物之主，那我们人类就是在宇宙中很渺小的一种生物而已，就是在宇宙的角度来说，我们可能比这个蚂蚁啊或者是蟑螂也没有强多少。所以呢你们自己发展科技的这个过程，悲观的角度来说，你只是让宇宙有朝一日就把你按照他的意愿去来处理你啊，就可能就是让你强大之后再让你灭亡。还有一种意见呢，就比如像我们这种从无神论国家来，我们就会认为科技它就是这个不同的人类社会进展的时候的一个表现形式，就是我们人类在往前发展的时候，在不同的时代，我们就创造出这些，我们的科技会达到不同的水平，让我们的时代世界继续往下发展，它终将是会让人类走向自己的那个理想的目标的，更乐观的一个看法吧。就当时有这样的一个争执，但这个争论就特别哲学化。 那我们回到这本书当中所主要讨论的内容，这本书当中讨论了这种人的冷冻技术，对吧？刚开始我们看到的可能就是这个人的冷冻技术。我在几年前其实看过这样的新闻的是吧？就是冷冻人，它是不是一个现实可操作的问题？那真的是不是人真的可以这样冷冻下来？到多少多少年之后，他可能身患的疾病就能够得以治愈之后，再把它解冻，是不是现实啊？这里还涉及到一个伦理的问题哈。那您是怎么想到说，哎，说我这回这个新的小说要写一个这样的冷冻人，然后再复苏的？这样的一个 一直都在想要写一个关于未来的一个幻想小说，用什么样的一个引子来把这个故事写出来，这个一直没找准，直到您可能就是您刚才说的听到的新闻也是我听到的新闻。当然我当时就被这个新闻事件引起我的一个兴趣，我就去搜索了一下，我发现还就不少人已经把自己冻了，而且世界上有那么2-3家公司真的都在至少号称说他是能做这个的，一下就找到了这么一个可以写这样一个穿越到未来的这么一个故事的一个实际的一个能抓住的地方吧。因为我们不想写一个纯粹的玄幻的穿越小说，对吧？我想写的就是现代人到未来的一个故事。这个时候我如果找到这个冷冻和复苏技术的话，它能帮我完成这个故事。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个小说其实最早的时候就发表过，2017年的时候就在中国作家杂志上还有中华文学选刊上发表过，只不过经过这两年的变化我又做了一点修改，因为的确这两年好像也更加魔幻，发生的事情也更加魔幻。构思这个小说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就是一开始你想，哎，我可以写这样一个故事，但我最早想的只是说现代的人他穿越到未来去了，他通过复苏这件事穿越到未来去了，我当时想的是现代人在未来生活能不能够和谐生活，然后他会受到什么样的待遇，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比如说现在有一个500年前的人突然之间来到咱们这个社会，他会被怎样的对待，他能不能接受现在的这个社会的这个环境，或者说这个现在社会里我们觉得是特别好的那些地方他会不会认为好，还是说他可能觉得特别不好。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我最早想写这本书的时候的一个初衷，我想写这样的一个就现代和未来之间产生矛盾不能融合的这么一个故事。但经过这2-3年的构思，其实慢慢的这个主题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因为我一直在想象说现代人跟未来人会有什么矛盾，那你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是未来人是什么样子的。一开始是觉得很无助的，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去编这个事情，因为虽然我会对这个科技的发展有一定的看法，但是我还是不知道未来社会真的有可能变成什么样子。那后来我找到了一个能够让我去幻想的基础，那就是看现在的人是什么样子的，或者说先看现在我们大多数人希望变成什么样子。因为无非就是说我们把我们现在的问题解决了，如果人类足够强大也足够努力的话，那我们肯定是变得越来越好，或者距离我们想象的那个完美的那个情况越来越近吧，无非就这样，就是基于我们现在的所谓对完美世界的理解，我的那个主题就开始转化了。因为我想的就不仅仅说是那个完美时代的人跟现在的人的之间怎么共处的问题，能不能融合的问题，而是我想的就是未来那个所谓的完美时代是不是真的完美的，有可能会和这个人类本来想要走的方向是事与愿违的。我就觉得哎，那我要讨论的是这样的一件事儿。重点就不再是说是不是能和平共处的问题了，而是真的就是人类想要往哪发展，未来可能会走到哪去，怎么这个问题了。 刚开始并没有就是这样的单行本，而是把它发表在这样的刊物上。什么时候开始想到说我要专门给它做成这样一个单行本呢？ 我和永成相识其实也是因为这本书的一个起了一个缘由的，不是因为这本书我们认识，确实是因为这本书所以我们展开了比较全面的一个合作。当时也是永成他写完了国贸38层，2017年的他的新书，是一个就是现代商业谍战的一个故事，因为那本新书的出版，所以就是我们有一个会面。但是实际上我在见他们之前很不好意思，就是我还没有读过永成老师的作品。那么后来就是我之后做了功课吧，真正让我最动心的还是复苏人，就是我们现在做的这个版本是精装版，那个时候出的是平装，复苏人其实是2017年出版的，就是4月份还是5月份出版的，我们大概是夏天认识的，是那样，是看了复苏人，然后也看了一些他以前的作品，我觉得这个作家是非常有潜力的，因为这本书结的缘，可以这么说。 最开始的时候您读复苏人给您的触动是在哪里呢？ 它不是一个简单意义上的一个，就是一个很单线的那种，就是比较简单化的那种科幻小说。它比较复杂，比较就是它的内涵，还有包括它的这种写法上，它有它的一个结构上的一个把控。然后这个结构我也是比较喜欢的，我觉得也是比较适合这本书，就是用这样七个复苏人的第一人称的视角，都是以这个我自述的一种口吻，然后来写他们。就是从被复苏了以后，就穿越了几百年以后来到未来世界以后的看到的这种世界的各种的发生的故事，还有包括个人的一些感受什么的，还有包括这种就是现代文明的冲突里面的冲击是很大的。那我在这个复苏人第一次阅读的时候，我是觉得复苏人这部书可以说是披着科幻外衣的一部荒诞现实主义的作品，它更多的其实是今天我们的人类，还有我们的科技，还有我们的物质，还有就是各种的文明已经发展到了这样的一个层面，就是人类还在不断的创造，不断的追求，这种追求也绝对不会停止，就是肯定会代代相传。那么究竟，那么这些所有的一切的我们所追求的这些科技也好，还是各种力量也好，还是各种各样的一种推力也好，究竟将会把人类带向何方？他希望读者看完这个科幻故事以后，看完复苏人以后，回来思考我们现在的人生也好，还有我们现在的追求也好，还有我们现在的价值观，还有我们现在的所谓的各种文明，还有我们最引以自豪的，就是现在人类各种引以自豪的各种高科技，其实它都是人类文明的一个创造 要的一个智慧的结晶。就是一个是方向是不是真的对，然后另外它真的有那么大的价值吗？ 嗯， 其实我觉得这是这本书最深的一个很大层面的一个价值，就包括对我们今天的很多的价值观，还有我们的价值追求。 嗯， 我觉得就是永成其实是比较有野心的作家，所谓的野心就是说他会想得比较深，想得比较远，然后他有这种历史的负担，所以他会去思考很多甚至比较大然后比较遥远的一些，包括人类的使命。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哎，那您刚才提到啊，就是这本书其实单行本在2017年的时候就已经出了，只不过是简装哈。那这次为什么要重新再出一个精装呢？ 我自己其实是非常喜欢精装书的，我确实很喜欢这本书，有这个合作的诉求和愿望，那我当时就说了，我就想把这本书做成精装，就是说精装它更漂亮嘛。现在我觉得图书其实纸质图书它越来越像，有一点像那种奢侈品。一个是现在读小说的人确实不是很多，好像就是各个年龄段的人都很忙，然后拿出一定的时间，几天的时间或者两天的时间还是一天一整天的时间要去读一本非常好看的小说，好像都变成一个有一点奢侈的事情，就是我是说这个奢侈。所以我是觉得那要做，咱们就把它做的就是更漂亮更好，就是简装其实瓶装也会做得很漂亮，但是瓶装相对而言就是很普及嘛，很普遍，就是我们所有出的书都可以做瓶装，做精装书因为它成本高， 对， 要比瓶装书高多了，但是我们觉得还是值得做精装。 因为相隔了四年哈，那在这个文本上有没有个修改呢？问一下。 的确是有刚才讲的有一些调整。其实2017年当时最早是杂志上发表之后有出版，但当时出版了以后 我自己的感觉就做的是有点仓促，当时那一次效果也不是特别的理想，我个人觉得就里面有很少的一点是关于我们最近已经发生的事情的，每一个复苏人他们都在回忆他们的年代，七个不同的复苏人他们都在同一个时代醒过来了，但他们自己是来自于不同时代的。那这些人他们都在回忆自己的前半生的过程中去把这个500年人类历史给拼凑起来。 刚才汉瑞老师也提到过哈，因为这本书当中几个不同的复苏人，然后每一个复苏人都是以我第一人称来讲。那打个比方，比如说男主人公那个秦朝阳哈，对啊，他呢基本是贯穿始终的是吧？ 对， 因为他后来成为一个心理咨询师的这样一个角色，需要跟每一个人聊天，他基本是贯穿始终的。不同的人来讲自己，秦朝阳就变成了他。刚开始秦朝阳的那一章他是讲我， 对 啊 ，Chris 是他，对吧？ 对对， 另外一章这个小男孩是吧？他变成了我，秦朝阳变成了他。您为什么要想到每一章都要用第一人称？ 我觉得是这样，我这本书特别想刻意回避的一件事情是，我不想有上帝视角。就是我不希望有一个局外人，就是站在高处去评判所有的人物和发生的事情，因为我觉得你去创作，你去幻想未来500年发生了什么这件事情，就已经太狂妄了。如果再用一个上帝的视角去评价它，就显得更加狂妄，这件事情就显得很幼稚。所以我觉得最好的处理方法就是这本书里是没有上帝视角的，它只有当事人自己的自述，因为当事人自己的自述那跟这个人有关，他的视角可以是狭隘的，他的想法可以是有约束的。而且另外一个呢，就是我觉得这样的一种尝试啊，我觉得对我有刺激，就是说对我让我觉得很有趣，就是我完成这部作品的时候会有趣。因为我最早开始写这部小说的时候，我也想的是不要上帝视角，所以我准备是秦朝阳这个角色从头到尾的，就他一直是我从头写说到底。但是当我写完他的那一部分的时候，就你看的第一章结束之后，我就不想写了，我就觉得好无聊，我就觉得他下面要继续说了，然后他还碰到好多的人还要讲。因为通常这个小说人物是你没开始写他的时候你对他的了解是不够深的，你只有在慢慢的往下写这部书的时候，你才会越来越了解这个人物，越来越了解这个人物。然后我就会一开始我想的这是一个单纯和浪漫的事情，就是他追随着他老婆他的爱人一块去冬眠，他未来就找到就去寻找他爱人。 对对对，这本来是一个开头是个浪漫的爱情故事。 对，这本来是个就是当时有个很俗气的名字叫什么500年寻妻记。但是我写完了第一章秦朝阳以后，我就发现他，你要想把这个东西写完，它就不是一个你想象的这么单纯的美好的这么一个爱情故事。这个东西在现实世界上里是不存在的，任何的再好的夫妻关系它中间也有问题。所以秦朝阳这个人物他就不再是那么完美的一个可以从头到尾有那么强烈的个人魅力可以从头到尾把这个小说支撑完的。 读者应该会对他丧失太多的兴趣了，就是说因为这个人不完美，他有很多缺陷，他甚至有很大的缺陷在某些方面啊，所以他不足以支撑这部小说。我自己作为作者，我都觉得我继续用他的角度描写这个事件和这个社会这个世界是无聊的，所以我那时候才开始就很大胆的想法，就是那我下面要换角度写了，因为我意识到我的小说的人物里没有一个是完美的，没有一个就能够支撑起来说你从头到尾用我就能把全部就把这个故事能讲完， 明白。 所以我要不就觉得那我这几个人物都变成主人公，每个人都用我的角度来讲，这样的话呢，它一个是能带来新鲜感，另外的一个呢是能够从他们的视角来拼凑了两件事情，一个是在500年后他们复苏以后往前发展这个事件，这是一个很悬疑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的发展过程由他们每个人视角拼凑，还有一个就是他们的回忆可以把这500年的这个世界的发展给它拼起来，因为咱们这书你说是科幻小说，其实是写历史的，如果你站在500年后的那个26世纪，其实那些人复苏人在讲人类历史，那一历史的话绝对不能是一个人说的，历史必须得是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把它讲出来，这个东西才是可信的，才是可靠的。如果只是一个人从头到尾把历史说到底，这个历史就不是历史了，这个历史就有很大的嫌疑了。所以我才觉得这个故事应该是每一个复苏人自己的角度在讲过去发生什么，让读者自己去拼凑这件事。 而且呢，您在这本书当中还有一个东西我觉得基本上贯穿始终，就是蓝质，这样一种蓝色的物质。从最开始秦朝阳复苏睁开眼睛的那一刻，他就看到啊，满眼都是蓝色，啊，迷迷茫茫。你也提到说，在500年后的那个时代，因为秦朝阳冷冻是2018年嘛，对吧？ 对。 他被复苏了，是500年后的时代。然后说，500年后的人基本不用洗澡了，对吧？你站在那里，然后那种蓝色的物质喷出来，就可以把你给洗干净了。就我觉得蓝质成为了就是2018年以后的一两百年啊，引发战争的原因， 对， 争夺一个很重要的资源。哎，我就想到了前段时间正在热映的啊，《沙丘》那个电影里面的香料。然后后来我又发现，哎，原来这几个人多多少少好像都跟这个蓝色的物质蓝质有着一些关联。 对， 哎，那您在设计这个小说的时候，这个想法您是怎么涌现出来的？ 因为我觉得其实你要反观人类的历史已经发展完的这一部分哈，就是其实最近这几百年很多的核心的矛盾甚至战争啊，其实它的围绕的这个根本点都是一个能资源的一个争取，一个争抢，抢夺资源嘛。那我们之前有煤矿，然后有石油， 对， 所以呢大家都在去抢这些资源，然后导致你发生了这么多的冲突啊。更远古的时候大家就是抢地盘，可能就是土地，这是最重要的资源。所以呢我就觉得这个未来人类社会发展它还是围绕着这个资源的争抢，而且势必会未来越来越激烈的。我就想找出一种就是能够代替一切资源的简单化的东西，因为你不想把这个故事写得很复杂，所以就直接弄出一个叫做所谓蓝质的这么一种物质。那它就既能够就是在医学上有很大的作用，然后呢它呢又能够在这个比如说在战争上是可以用的，因为它对于核武器也有一个制约作用，就等等的，它就是一个万能药，就是这个意思。但其实我觉得它正好代表的就是我们人类从古至今甚至到未来一直要争抢的那些资源来做这么一个符号。 从结尾来看哈，并不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尾，是吧？因为又有人被惩罚继续冬眠去了， 对， 一冬眠了有好几百年， 对， 好几百年醒了之后也不知道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了哈。 因为我本来就没有把它当成一个喜剧写嘛，因为我本来在开始写这个小说的时候，我本来就不准备是去赞颂那个500年后的世界的。那我既然不去赞颂它，它也不可能有一个很完美的结局。而且最后像你讲的这个又被判处了冬眠的这么一个处罚，我们现在的人是自己活不下去的时候会努力去争取被冬眠，这样我们有机会到未来。在未来那个时代，因为人家那个时候没有这种身体的健康问题了，没有顾虑了，所以呢冬眠就变成了一种惩罚手段，就判处你100年冬眠，暗示的就是我们当代这些复苏人到了未来的500年那个时代，我们是无法共融的，他没有被接纳，他不可能在那个地方生活下去，所以呢他必须得跟那个时代是不能要不接受他的，不要他的。那如果你看过小说你就知道，那个时代其实把所有的复苏人复苏过来，他们是有他们自己的目的的，这里边的这些人复苏了以后，他们不只是说能够为你服务，他们自己有他们独立的思想嘛，然后他们这些思想可能就会危及那个时代，所以呢那个时代的人是根本不接受你们这些古人的存在的，表达的也是这样的一个观念。人类其实并没有变成真正的那么大公无私讲道义，没有，但那个时代也不是，也还是有自私本质的。我想说的只是那个时代的所谓完美时代的完美人类只是变得更虚伪了而已。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刚才汉瑞老师也提到哈，说这部小说是一个荒诞色彩的现实主义小说，那么您认为您这部小说它的现实性在哪里？ 我觉得这部小说的现实性特别特别的多，就是基本上这部小说里对未来的每一个猜测或者预测在对现实的一种反射。你比如说像新生儿的出生，他根本就不是通过这个家庭这个夫妻这样把他生下来养大的， 就不是这种孕育人的这样的孕育， 对，因为那时候没有家庭这种单位了，那个时候是社会集体负责来每年要培养出多少的新生儿，那这个时候也能控制人口的成长，也不会给自然地球带来太多的危害等等，也能控制这个全球温室化效应全部都能解决。那那个时候的为什么会到达那样的一个结果，那首先是因为我们今天的人可能就在追求那样的一个结果，就我刚才讲的所有的人的同质化。比如说同质化最严重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现在可以看所有家庭的孩子，那我们所有家庭孩子要培养他的时候，我们都指望着把他送去各种补习班，那你让他上最好的学校上各种补习班，在我们小时候，就我上小学和中学的初中的那个年代，也有人去上补习班，但那种或者是上少年宫什么的，这种 对对对， 但去那种东西意味着你的家庭要给你特殊的关照，他有更好的条件，他希望你未来跟其他人是不一样的，对吧？去少年宫的人是你长大了是跟别人不一样的，你要比人高一头。但现在呢，你要不去参加补习班，你会比别人低一头。意思就是说，家长拼命的把孩子送去各种补习班，是为了未来你跟别人一样，要不然你就输在起跑线上了，就是输的。 对对。 所以呢，你去拼命的去参加这些东西，也只是为了跟别人一样。所以呢，你去学钢琴，你去学美术，你去学各种东西，都是为了未来跟别人一样。所以那也许未来我们现在社会追求的就是未来大家同质化的是一样的，我们接受的东西就是一模一样的教育，然后我们上补习班是一模一样的，我们的兴趣爱好我们的观点甚至都应该是一样的。未来的科技发展了，未来科技说总有一天会说，哎，基因是可以修改的，那未来你说你这个基因明明可以修改的，这个人他就有一个基因疾病，你要不要给他改？你不改那肯定是更不伦理了，对吧？那只要你能改他的基因疾病，你就能改他的弱点。你说这人身体个子特别矮，算不算是基因缺陷？也可以修改了。所以未来的父母可能他们有个更简便的办法，就是我生孩子的时候，我送补习班是一回事儿，但另外的时候我可以搞一些什么大礼包啊，就是比如我这个我们父母都双方都是五音不全的，我用一个贝多芬的基因，我们对色彩都没感觉，我们要一个达芬奇的基因包，我们两人个子太矮了，我们要个姚明基因包，然后所以他们就开始修改拼凑自己的这个基因了，他们的孩子的那个基因里面就被植入各种更优秀的基因包。所以到最后可能这个技术发展到一个程度，就是这个孩子里没多少基因是父母的，那这个时候那国家或者社会就说，你既然你们生的都不是自己的孩子，何必你们去生呢？那另外一个，这个母亲她也不一定非得自己怀孕，对吧？那这时候你的这些所有的新的父母们哈，他们的孩子不是靠他们自己的自然交配怀孕的，然后他们的孩子他的所有的基因还都不是自己父母的，那为什么家庭还要生孩子呢？所以呢，其实我觉得这个《复苏人》这个小说里他的对未来的所很多很多的描绘，我觉得都是现实的一个写照，至少是我们现在现实对未来期待的一种写照。 我们从人来说哈，因为人本身是一种群居动物，他就是害怕自己被孤独的，他跟别人一样他才觉得自己是安全的，那难道跟别人一样不好吗？ 别人一样是你的一种希望，但是实际上从你的人性来说你也不是跟别人一样的，但是每个人的个性又有一个方面是追求跟别人不一样的。比如说如果街上的人都穿一模一样的衣服的时候，你就会希望能够稍微有点不一样啊，除非是你在一种社会形态下强迫你必须跟别人 一模一样，如果不一样就有危险。这种时候出于避险的心态你才会想要跟别人一模一样，只要没有这种限制的时候，每个人都有追求个性的方面，就跟现在我们去买衣服我们都会想要买一个有点不太一样的衣服， 对， 我们又害怕太标新立异，但是我们又害怕跟别人一模一样， 对，还想总是需要有一点点小设计，有自己的特点在里面。 对，因为人这一辈子我觉得最重要的追求不是什么就是成功，也不是什么爱情，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追求，最重要的追求其实是自我价值的实现，就是说我是谁，我的存在有什么意义，就包括你去追求爱情或者追求事业成功或者财富的过程的终极目标都是为了追求这个，就是我存在，我来这个世界一趟我有什么必要，有什么价值。那这个东西是个很自我的事情，是个很个性化的事情，如果我要是认为每个人来这个世界的价值是一模一样的，那你就不用追求这件事情，也不用考虑这件事情。 刚才您还提到了哈，人又不是通过这个母亲的自然的母体的受孕来生出来的。 对， 其实我想到了黑客帝国，因为在黑客帝国里面人就是一个电池嘛，它就是种出来的， 给这个世界所带来的意义就是给他提供能量啊。 对， 我觉得好像跟您那个里面有点像，跟那个 H 区里面的复苏人好像有一点点像。 其实我觉得很多科幻小说他们最终的这种想象都有类似之处。我觉得不管他最早创作这些情节的时候，他的那个灵感来自于哪儿，但他潜意识里肯定都有一种感觉，就是这种世界的同质化倾向和人类对自己的那个自我意识的渐渐的削弱和丧失的这个过程，他的一种忧虑。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哎，这里我还想问一下汉瑞老师哈，因为这本书当中啊，它的精装里面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插图啊，可以打开的那个图哈， 海报， 对，那个海报啊，那个海报是怎么考虑的？为什么要在这本书里放一张那个呢？ 要是把那个海报的故事要讲清楚的话，其实是由这本书的设计引起的，就是一开始并没有说一定要给这本书做一个概念海报，我们是在做这个书的设计的时候，然后跟设计师做一些探讨，然后我跟他的一个我觉得就是这本书的方向，设计的感觉的方向，我是给他一个建议，也就是他没有时间看这本书，去看完以后再去做设计嘛。 嗯， 我说那你就西部世界一定是看过的，这两年很火的那个美剧科幻片，我说那个西部世界的那个概念海报出了非常多款的概念海报，我说那个方向是感觉是对的。当然西部世界讲的是另外一个故事，其实他也是说的是未来世界，就是人工智能机器人，然后还有和人性的一个碰撞，对吧？它其实是讲的一个真实的人，就是真实的人类进到一个像游乐场一样的一个环境里，可以为所欲为，在那里头就是杀人放火都不算犯罪，就是在那里是没有法律边界的，也没有伦理道德审判的。那么在那个里面，那么机器人的这个世界和人性的一个碰撞，我觉得就是它和复苏人，其实复苏人和西部世界有异曲同工之处。虽然它写的是完全不同的故事，就是它的那个西部世界的概念海报它是比较有那种人文特点的，而复苏人是一本其实比较有非常强烈的人文色彩，包括就是比较有人文色彩的一本科幻小说，所以我希望封面是能够有那种感觉设计出来的，所以呢就当了很多非常经典款的那个西部世界的那个概念海报给他。其实西部世界如果大家注意它那个最经典那个概念海报，它其实就是有一个人有点像那个达芬奇的那个什么人体解剖那种的，它一个就是伸展开四肢的一个人类的那个骨架，然后在一个圆盘里面，那是它最经典的一个图， 对， 然后就给到他当然他找素材就很难，最后所以大家看到我们那个复苏人真正的这个已经出版的这个书的封面，其实和那个概念海报已经不是一回事了，但是他每边在就设计师在设计封面的时候，我们还要做内封，就是外封， 对， 大家看到的外面封面已经定了的时候，我们又做内封的设计，那这个设计师就出了两个不同的方案，我们现在这个方案是已经印出来的，大家都能看到的一个蓝，就是深蓝色的一个精装的一个封面，但是他做的另外一款就是我们现在用作概念海报的，其实他那个风格完全不同，但是我们就是我们都很喜欢，然后我自己特别喜欢那个感觉，不能做内封嘛，你不可能一本精装书做出来两个内封怎么印呢，所以我就说干脆就把那个改成概念海报，因为很多年轻的读者还有一些什么小朋友们那些他很喜欢买到书以后有一个小赠品什么之类的，所以我们就把它作为赠品，买复苏人这本书里头就会有一张很漂亮的一个经典的一个概念海报设计在里面。 永成老师接下来有什么样的创作的打算吗？就是在科幻这条路上还要继续再往深里走一下吗？ 因为大家了解我的话知道我写的本来也是现在就是之前的连续好几本所谓的商战小说都是跟最前沿的高科技相关的一个高科技创业题材的一个背景的小说，这种题材的小说其实往往就是在现实主义和科幻小说中间的一个过渡地带，你稍微写飞一点它就是科幻小说了。我现在对这样的题材的创作我觉得蛮感兴趣的，而且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因为它也不脱离现在的社会，因为我对科幻小说往往有一个体验上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不是特别喜欢完全脱离现实的幻想小说。正在写的一个小说，它其实应该是类似于商战悬疑这个题材的，但它这个小说的主人公其实是一个人工智能，是一个电脑程序，但这个电脑程序在跟它的这个使用它的这个调查师在互动，是这样的一个故事。我觉得这就是介于我之前的这种所谓商战悬疑小说和近科幻小说之间的这么一种东西。